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8，人民币6.927，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82美元，卖出1702.8美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乾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在清晨五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但有烟霞，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风势微弱同有烟霞。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阅读除了增长知识，更加可以充实时间。诚邀你进入这个声音文字兼备的书室，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阅读时刻，粤耳书室。 办公室全攻略，阿宽，一个办公室高手，永远在公司有重大问题要解决时不在香港。夏克儿在那段时间放大假，或找个藉口到外地公干。有次我忍不住问他，他笑笑口说，老鼠也有预知地震的能力，在一间公司工作多年，自然有这本事。有问题时，不正是表现身手的好机会吗？就是因为人人如此想，老板身边一定有不少人争着表现自己。众说纷纭，人人有一套，把机会让给他们好了。 声音演绎，周以玲。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传说天神成日开戏曲 party， 而每一次天神都会分享他们的心水曲目，令每个 party 都回味无穷。但是有一天，天神的歌单无意中落入凡间，这种只是天上有的享受就被人类发现了。从此每日下午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就可以听尽经典名曲。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 数快乐和痛伤，像理想总未实现，但笑声都能延长。回味相依相知许多印象，共你对骂过几趟，学会更明了对方。时间中感受乏味，视觉奔波繁忙，仍为你重回当天幻想。如一生的知己，如一生的惊喜，如这个我与你，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永是靠紧一生同方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如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共你对骂过几趟，学会更明了对方。时间中感受乏味，视觉奔波繁忙，仍为你寻回当天幻想。如一生的知己，如一生的惊喜，如这个我与你，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永是靠紧一生同方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黑夜待天边曙光温柔，来把你静看，浪再剪过拍着我，与你奔向那梦想。永在旁，永是靠紧一双同方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如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不改彼此欣赏不需讲，终在那些地方。 感恩在生命中遇上你，令我生活更加变得精彩。 心想说爱自那天遇上， 爱自那天遇上。我们有孙耀威的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五点十三分。早晨，早晨啊！今日是星期三，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当然，今日继续是阿钱的假期，所以继续是由佩佩为他代做主持嘅。咁啊，星期三的听众，你哋好嘛？平时星期三啊，以前可能你有听我的节目，我都有做过星期三的节目，亦都星期三咧，我都会拣嚟一啲特别嘅歌曲送俾大家。不过当然啦，今日咧代阿钱做节目，咁所以咧，咁啊，今日咧，寻日就做咗呢一个嘅女歌手世界，今日咧就系男歌手世界啦。咁啊，讲下今日日子先，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嘅早上啊，农历嚟到8月19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啊！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43%，我相信唔需要我讲咧，你应该深深咁感受到呢个天气啦。半夜咧，我系哇，掹开咗张被，出晒汗，真系30度好热，开住冷气都觉得系出汗嘅。咁啊，半夜亦都要起身飲水，因為真係覺得個喉嚨好乾。我相信呢個應該都唔係我一個人嘅感覺，因為望下天氣機，哇，43%，真係好乾啊！嗱，今日男歌手嘅世界啦，咁啊，頭先有靚仔孫耀威啦，呢個時候都有另外一個靚仔啊。吳奇隆，一天一天等下去。

罪人能代替我，人人凝望你的一刹，你像在看我。逐日逐夜逐分钟，心心直到永远爱你是我。昨晚你要嫁给我，然而谁代替我掀开婚纱，将主角望清楚。若你与我再次活过，昨晚你已嫁给我，谁人来代替我？谁人能代替我？人人凝望你的一刹，你像在看我。没法要你再爱着我，没法要你嫁给我。为何无论多么相恋，偏偏只可嫁另一个？若这世界永远没错，你已嫁给我，如谁能代替我？如谁能合真理？仍然宁愿你一生里永未遇见我。 点解佢广东话咁好？因为佢香港出世啦。虽然大家都觉得佢系一个台湾歌手，周华健，昨晚你已嫁给谁？ 到身边不要问为何，谁会许他骤然地过？乍相逢彼此爱慕，内心清楚，缘分要消失，不要问为何。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会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必管谁人负了我，怎计得那么多？不会问为何，谁怕一生淡然度过？缘分都相爱慕，不必理会曾否相识过。唯叹一声，为何是我？缘尽了不会恨，只想问何必相识过？不必管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八月通胀高过市场预期，市场忧虑联储局更加积极加息，拖累美股三大指数跌近4%，至到超过半成。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超过1360点，收市报31104点，跌1276点，跌幅3.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1633点，系跌632点，跌幅大约5.2%。标准普尔500指数失守4000点关口，收市系报3932点，跌177点，跌幅4.3%。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嘅灵柩由苏格兰爱丁堡移送返抵伦敦嘅白金汉宫。灵柩当地星期二下午离开爱丁堡的圣吉尔斯大教堂，由灵车运送到爱丁堡机场，送上皇家空军的专机，送返伦敦西部的皇家空军基地。首相卓维斯和国防大臣华礼士在雨中迎接，安妮公主全程陪同。他发声明感谢母亲，说非常荣幸能够陪伴他完成最后这几段旅程，见到这么多人表现出爱和尊重，令他感到既谦卑又振奋，感谢他们一起分担失落。灵车晚上返抵白金汉宫，国王查理斯三世与威廉和哈利王子等皇室成员在场迎接。白金汉宫外面的民众报以掌声和欢呼声欢迎。灵柩之后一日会转到西敏宫安放，俾民众瞻仰大约4日。国葬今个月19日喺西敏寺举行。法国电影大师、新浪潮之父尚卢高达逝世，终年91岁。家人话，尚卢高达喺几十年嚟居住嘅瑞士村庄安详离世，唔会举行正式葬礼，佢嘅遗体将会火化。他的法律顾问其后证实，尚卢高达是死于协助自杀。尚卢高达1960年代执导的首部长片《断了气》，以手持摄影机拍摄，跳接的剪接手法打破电影传统的结构常规。尚卢高达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制作人之一，作品前卫，被视为挑战和抗衡荷里活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叙事风格。代表作还有《春情金丝猫》《狂人皮埃罗》和《阿尔弗城》等。总统马克龙在社交网站发文，形容法国痛失国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104点，跌1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2点，跌1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55，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8，人民币6.927，英镑对美元1.149，欧元对美元0.99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82美元，卖出170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但有烟霞，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风势微弱同有烟霞。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

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心里从不会强求。 年轻嘅时候听呢首歌咧，冇乜感觉嘅。原来人大咗听呢首歌嘅时候，个感觉系相当唔同。小凤姐同埋蔡国权唱嘅版本，虽然歌词大致上都系一样，不过听落嘅感觉亦都唔同。我自己个人咧就喜欢蔡国权呢个版本多啲，顺流逆流。哇！呢位歌手咧，我好中意佢演戏。佢系边个？佢咪就系卢家咯。卢家唔系净系识唱秦始皇噶。仲找到呢一首我都几中意嘅歌曲。岁月的童话。 从前曾踏着薄在照相，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还有什么歌都乱唱。插着裤袋哨子吹响。看夕照时如此漂亮，一切就这样分享。回头时那日那夜那背景，仿佛已没有什么可纪念。时间制造缺陷不停，这夜如何闭上眼睛？中约定，心内就有感应。即使走过几趟远路，如何都睁不开岁月快步。这刻收一收脚步，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好想知你可会快乐，还是终躲不开生活。照相，讲起了只有恋爱的对象，还有熟悉的那些歌唱。若你愿陪我偶然停下，那夕照仍然很漂亮，跟你看着同一方向。 在上午的5点45分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天晴但是有烟霞，日间酷热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 至到西北风，展望咧本周至到下周初咧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啊。明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哇！而家已经系室外气温31度啊，相对湿度40%啊，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全部都生效。 尽了伤心话，仍未想转身去，仍痴痴的想讲多一句或半句，无奈言辞未说，一点眼泪已先行，带出悲酸苦痛一起共战此身躯，我为没点点泪，无奈得转身去，回身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谁料模糊视线，他的脸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让风吹送出含情眼泪，仍然深深爱他，在海角天边向萧萧风雨狂呼这一句，带着这千心泪，陪着我天边去，寻找他只想讲多一句或半句，为何模糊视线，他的脸没法找到，完全失去概念，注意外后退，即使最终流完，心里面的爱意亦从没有减退，让风吹送出含情眼泪， 钟镇同阿 B 嘅《痴心的一句》。今日咧就带嚟好多个靓仔出场，呢、這个应该都系公认靓仔嘅。你会记得佢诶咩歌或者系边套戏呢？我淨係記得佢做過 Captain Cool， 一個好有型嘅機長。 遠啲，聲側啲，在那時和空背面，我聽見你的笑聲，快快去把你手牽，共笑著，共看著， 人何浮在风里面？你说你永不变迁，与我恋千百万年，在梦里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似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意再跟你牵，与你恋千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无恙。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响。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请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在那时和空背面，我看见你的背影，快快靠近你身边。共庆幸共计划，来年来月千亿天。我看见你的眼中，再有最真挚誓言。在梦里站你面前，在梦里是那样甜。从前事就如又再上演，似有不死昨天。让我梦，让我梦停留无尽思忆中，我不意再跟你牵，与你恋千百万年。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你够无恙。就算醒来多心伤，爱梦里的回响。流浪到那一方，亦凭甜梦作故乡。逗我开心吧，请记紧今晚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凝望你面孔。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再三闯我梦，亲我吧，让灵魂重活午夜中。逗我开心吧，当世间一切仿佛都欠奉。亲我吧，别提原来梦里是空。 你会唔会又会记得佢做嘅初哥哥呢？定系你会记得佢同许秋儿唱嘅现代爱情故事？不过今日咧，为你带嚟咧有佢嘅呢一首《逗我开心吧》，我哋有张智霖嘅歌声啊。咁啊，张时间啊，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五十九分噶啦。咁啊，今日就系星期三啦。原本咧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应该就由雷洪德博士嘅出现嘅。咁由于阿浅放假关系啦，所以今日咧呢个环节都系会暂停嘅。咁啊唔紧要，因为咧都系会有佩佩咧继续陪大家去到呢个六点半钟。咁啊有更多嘅男歌手会出场啦。咁啊睇到于个天气机咧，话俾大家听呢个湿度咁低嘅日子咧，咁啊。半夜起一身飲水啦，可能你都係要需要補翻啲水分啦。即係除咗你話要飲水之外咧，即係搽潤膚膏都需要嘅。同埋咧，就算係真係飲水都好咧，即係少啲飲茶或者係咖啡啊、奶茶等等呢啲利尿嘅一啲嘅飲品啦。因為咧飲完你又利尿喎，咁啊屙得快啲咧，咁個身體缺水又再多啲。咁啊，所以咧正常都係飲水係最安全嘅，係咪？好啦，望個鐘好快到六點鐘啦，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仲有半個小時嘅清晨。 陈省嚟，我哋转头再见。 利莱、辛尼分别喺下半场建功，协助球队取胜，拜仁两战六分排榜首。同组嘅国际米兰同样以2-0作客正胜帕辛域托尼亚。作客系正胜帕辛域托尼亚。作客系正胜帕辛域托尼亚。天气方面，受到一股乾燥的大陸氣流影響，華南沿岸普遍晴朗。在清晨五點，颱風梅花是集結在溫州以東大約2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東海並且移向華東沿岸。同時，熱帶風暴南馬都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南大約310公里，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但系有烟霞，日间酷热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到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台风梅花集结在北纬27.7度、东经123.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3至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西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最后西沙无风，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104点，跌1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2点，跌1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69，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7，人民币6.927。英镑兑美元1.15，欧元兑美元0.997，澳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27美元，卖出17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力或有心将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 讲起靓仔，点可以冇咗呢位代表啊？哥哥张国荣有心人，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9月14日星期三嘅早上，农历咧嚟到8月19日噶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咁啊，欢迎你今朝收听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有替工钱佩佩为你主持嘅。希望咧平时你支持开下钱嘅都会支持下我。不知道你哋听得耐我节目会唔会越嚟越爱我呢？系我就会越嚟越爱你啦！多谢你收听。 谁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冰封中送我火。谁令我绝无可以，活着多么不错，被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醉一生都也醉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See you next time.

的手盖着头，沉默里细心思想你，在你颈边轻轻问起，疲倦了也不归去，只因我有着你，一切也过完美，情是永远着迷，永不相弃，只因我爱着你，心中有了甜味，愿留住落日晚风中共对，风天际轻转动，风里落下半晚红，心总不再激动，只盼望和你在对望抱拥。 人的歌曲啊，谭校长谭咏麟，哇，好耐冇听嘅首《青丝永远着迷》。哇，时间过得好快，差唔多要到六点半啦，听埋最后一首歌啦。临走之前带嚟许志安嘅《心血》，亦都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清晨上嚟五点钟，我哋再见面。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觉你变得苦欠我，你的手逃避触摸到我，若晚上和我坐，亦无言无话长厌我，你可知心多么不好过我，但你共我同度过生命悲伤欢唱，每次风霜把我们如擦亮，我问你难道你舍得这些心血，弃掉我俩，求你别这样，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别当我有赠我这苦楚，谁如我爱你那么多，原来从未认识过，还是未真过。 再也不喜欢我，总相拥如陌生这一个，是我们完了吧，或旁人随便代替我，我怕只得多增添痛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八月通胀高过市场预期，市场忧虑联储局更加积极加息，拖累美股三大指数跌近4%，至到超过半成。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超过1360点，收市系报31104点，跌1276点，跌幅3.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1633点，跌632点，跌幅5.2%。标准普尔500指数失守4000点关口，收市报3932点，跌177点，跌幅4.3%。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報告舉行一般性辯論。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陳旭代表30多國作出共同發言，呼籲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尊重各國根據本國國情自主選擇的人權發展道路。共同發言強調，各方應該避免在人權理事會搞政治化和雙重標準，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應該秉持公正、客觀、非選擇性和非政治化的原則，尊重各國根據本國國情自主選擇的人權發展道路。相互信任和尊重是確保人權高專辦與成員國成功合作的關鍵所在，人權高專辦應該與成員國密切協商，包括尊重各國政府提供的權威信息。俄羅斯克里姆林宮說，總統普京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在星期四在烏茲別克薩馬爾罕會面，將會詳細討論烏克蘭局勢。總統國際事務助理烏沙科夫說，中方理解特別軍事行動的起因，中方將會以平衡的方式對待烏克蘭危機。俄羅斯傳媒估計，各國領導人將會討論關於上海合作組織活動，提高這個組織在國際事務之中作用的問題。回來本港，政府會在11月開始的第九輪指定檢疫酒店計劃的合約加入新條款，容許住客在確診之後留在原本入住的酒店自費隔離。據了解，參與計劃的指定檢疫酒店需要安排 3% 或者8間房間作隔離用途，以小為準。預料需要安排確診住客遷往非檢疫樓層隔離，以免交叉感染。當局說，新安排可免卻確診者舟車勞頓，善用原用於運送確診者的人手和車輛，同時減低過程之中可能出現的傳播風險。又強調檢疫酒店必須加強感染控制措施，減低感染病毒風險。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相信，確診旅客歡迎原址隔離，又說業界預留用作隔離的房間不會太多，大約只有幾個百分比，又說入境旅客確診比例不是很高，新安排對業界生意幫助不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但是有煙霞，日間酷熱和非常乾燥，最高氣溫大約是36度，吹輕微至和緩北至西北風。展望本周至到下周初持續天晴酷熱和乾燥，明天最高氣溫達到35度，風勢微弱和有煙霞。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4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说考虑到疫情发展以及评估最新入境防疫规定的情况之后，更改新一轮即是11月的检疫酒店条款。如果住客在检疫期间确诊，不用转去竹篙湾或者启德的社区隔离设施，可以留在原本。